科学的健身知识，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他在做一些腹肌的训练， 多样的运动项目。 攀岩呢，它是 那么滑冰呢， 专业的健康指导， 膝关节对准脚尖。 1025动生活。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1025动生活之健康北京人，我是小丽。今天请您跟随我们的记者楚烟来聊聊在得病之前如何防治。 我是楚烟，做健康北京人，共享幸福美好生活。今天呢，我想跟大家来聊这么一个话题，那就是怎么在疾病到来之前发现自己身体里的隐患。因为大多数疾病啊，都不是突然出现的，尤其是一些所谓的急症，看似突发，但实则危险因素早就已经潜伏在体内了。我下面带您认识的这位患者呢，就是这样。他来到医院的时候情况危急，但是导致他发病的却是我们再常见不过的一个原因。 躺在床上的这个人名叫蔡殿臣，家住河南，半个月前因为胸痛呼吸困难来到北京安贞医院。 就说弄不定哎，疼谁家伙，这嗓子上不来气儿。 医院接诊后给他做了个全面的检查，在看到胸片的结果后，发现蔡殿臣的主动脉，也就是连接心脏和各个脏器的这根大血管，竟然有10公分粗，这比正常人粗了将近5倍。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深的这是真腔，那么颜色淡的是假腔，那么最大的直径呢是超过10厘米了。 一个巨大的瘤子竟附着在主动脉壁上，这恰是他胸痛呼吸困难的真正原因。 很大的动脉瘤会造成一些很严重的压迫症状，像这个病人的肺就会压迫了一多半，那么左肺压迫一多半，他会感觉到呼吸困难。 主动脉有3层膜，内膜、中层和外膜，如果内膜破裂，血流就会流入内膜和中层之间，从而形成一个血泡，这个血泡也就是医生所说的主动脉夹层。可见它的形成主要因为内膜的破裂，可蔡殿臣血管的内膜破裂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大部分是由于高血压病没有很好的控制导致的，那么这个比例大概在50%到60%那样子。这个病人是因为高血压，这个典型的高血压引起的一个主动脉夹层。 原来一旦患有高血压，血流冲击内膜的力量就会增大，再加上可能血管本身的质量不好，日积月累，血管内膜最薄弱的部位就会慢慢被血流冲破，长期发展下去带来的后果不堪设想。 这就像一个就不断吹大的气球一样，那么或者说像自行车的内胎，然后大家看到鼓泡了以后，时间长了它会逐渐薄弱，那最后就会破裂，直接影响就是猝死，那么就会大出血，病人会猝死。那么这种情况下，一般动脉瘤的破裂死亡率极高。 医生说，蔡殿臣的动脉瘤之所以发展到整根血管，肯定不是短时间内造成的，发展到现在随时有破裂的可能，所以必须尽快实施手术，将坏掉的这一整条主动脉都换成人工血管。可这个手术难度之大，超出医生的想象。 因为这个主动脉呢，它是供应全身脏器的这个一个主管道，那你把它换掉时候呢，你还得把原来这些脏器供血的这些血管重新要接上，比如说肋间动脉要重新的重建。对，这个手术可以说是累积了全身所有的脏器。 手术竟然历时16个钟头。第二天凌晨1点钟，蔡殿臣才被推出手术室。手术后，蔡殿臣还在恢复中。虽然说人工血管不会出现夹层，但是如果不控制血压，他的其他血管仍然会有危险，甚至还有可能危害到心、脑、肾等脏器。那么，蔡殿臣为什么患上高血压呢？ 家遗传。我们弟兄几个，在我父母都是高血压，最高的时候达到200，正常是156。想起来吃药，想不起来，也自己打一吧，也没在乎过。 除了遗传。 馆，蔡殿臣每天吸烟喝酒，饮食也偏咸，这些不良的习惯也会促进高血压的形成。高血压科的于振球主任给蔡殿臣制定了降压方案。 高血压虽然有遗传，但遗传不是百分之百的。原发性高血压原因要分成两大类，一类是原发，一类是不能改变的因素，一类是可以改变的因素。尽量的戒烟、限酒、运动、减肥、控制饮食，把体重控制下来。 蔡殿臣除了要改变不良的生活方式，合理使用药物也是非常关键的。于主任说，如果尽早用药物降压，主动脉夹层也就不会发展得这么严重了。 血压的形成是与心脏的收缩动力、外周血管阻力和血容量这三个因素有关的，因为它用了以后的是心脏的收缩力就减弱了，像主动脉里头的射血就减弱了，对预防这个夹层的扩展有好的作用。 蔡殿臣正是因为没有规律的服用降压药，才使夹层长满整根血管。现在已经做完手术的他，因为刀口比一般患者要大得多，所以恢复起来也要更长的时间。 您看，高血压是造成发生动脉夹层的根本原因，由于没有及时的诊治，造成它的夹层进一步扩张，蔓延到了整个血管。如果能够尽早的发现这个隐患，手术难度也就不会像现在这么大了。所以说，本身就患有高血压的人，就突然啊出现了这个胸部的疼痛、呼吸困难，那么就一定要到医院检查，看看是否出现了主动脉夹层，以避免突然发生意外。而我下面呢要带您认识的这位老人啊，也是遇到了紧急的情况，他身上的另一种疾病还让治疗的过程是更加的曲折。 协和医院急诊室推来一位叫做张丽萍的老人，当他到达急诊室的时候，已经出现了短暂昏迷，经接诊的医生初步检查为急性心肌梗塞。 那么这种状态下，我们需要紧急采取的治疗措施，首先是血管的再通术。那么使血管早期再通，就会使缺血的心肌早期得到供血，可以考虑做溶栓，使形成的血栓的血管溶开。如果时间允许，我们可以用所说的冠状动脉的搭桥，用另一个血管绕过这个缺血的病变血管，使其他的后期的心肌得到供血。 经过医生两个小时的奋力抢救，终于把张丽萍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他的生命体征也逐渐趋于平稳。在郭医生向家属询问病史的过程中发现，张丽萍的发病其实并非偶然，因为他之前就有过心脏病史，并且十年前因为心梗曾做过手术。据郭医生讲，他这次复发心梗很重要的一个诱因就是气温变化。 那么当气温骤变的时候，尤其是低温情况下，周围的外周的血管要收缩会产生体内的循环产生一定压力，那么这种收缩和压力对于血管有基础病变的情况下，它这种压力就会造成心脏的供血产生影响。在这种状态下，再合并其他的应急压力，就可能使原来的基础疾病的血管发生了重要的变化，甚至形成血栓。 所以说，天气变化引起了张丽萍的血管收缩，最后导致了她心肌供血不足，以至于出现了昏迷。但她不仅有心脏病，而且还合并有糖尿病。这糖尿病就像一块大石挡在了心脏治疗的路上。 患者有一些糖尿病，这些基础必须控制比较好的，把血糖控制比较好的水平，不让他做过多的波动。 经过一上午的观察和治疗，张丽萍的病情已经基本稳定，所以被转到了心脏内科的病房等待进一步治疗。而在心脏内科病房里，我们看到像张丽萍这样的中老年患者很多，他们除了患有心脏病，大部分都还合并有其他基础疾病。医生告诉我们，像张丽萍这样的症状其实是最典型的。 冠心病的病人呢，合并糖代谢异常的占到了差不多三分之二的病人，就是有部分是已经是诊断糖尿病的，那还有一些是糖耐量异常啊什么的。那么这些在血糖代谢异常出现的早期，就可能会血管病变已经有影响了，它会血管壁还在持续的刺激，那么这些危险因素都控制不好的话，它还会一二三三二三的回来。 对于张丽萍来说，一定要定时定量服药，把血糖控制在正常范围内，防止心脏血管病变再次诱发心脏病。张丽萍的女儿马上想到， 由于十年前母亲的心脏手术非常成功，所以没有再继续服药。 自己有时候觉得自己不把自己当病人，我们都说歇会儿，先没事没事，自己不觉得累，非得等到这个心脏觉得有警发出警告了，觉得有点不舒服，自己还觉得哎呦不行，赶紧歇会儿吧，就这样。 沈大夫说，在张丽萍病情稳定后，就可以进行心脏搭桥手术了。陈伟医生告诉他，在张丽萍治疗过程中，不要盲目的改变她的食谱。 他在手术前后呢，都应该保证一个固定的、那么充足的碳水化合物的摄入，也就是说我们所说的主食的摄入。那么这个很容易一点就可以，比如说保证喝点粥啊，哪怕一点果汁啊，都能够保证他的一个营养的需求。 陈医生说，这时候的流质食物对他们其实是最重要的，因为在手术前后，很多患者容易出现紧张恐惧，它会使病人的食欲下降，所以为了满足营养的摄入，可以喝一点粥，尤其是豆粥。 我们常说的豆粥，或者加一些粗粮粥，那么或者是粗粮细粮混合的粥，这些由于添加了大豆或者是粗粮中丰富的蛋白质和膳食纤维，使得这个血糖呢吸收就放慢，那么血糖升高的曲线呢也会降低。 那么在众多的豆类里，哪种豆是最适合糖尿病人食用的呢？在这里，陈医生为我们推荐了红豆和绿豆。 我们所说的红豆啊、绿豆啊，这些它含有更多的膳食纤维，它含有一些植物类的蛋白，那么这些呢都有助于我们血糖的一个平稳，因此它对于血糖来讲呢是有帮助的。那么另外呢，红小豆啊，包括绿豆啊，它含钾的含量是比较高的，而这些高钾的食物，它对于我们心脏功能的恢复呢也是有一定帮助的。 因为红豆的功效，所以陈医生为患者推荐了一道红豆山药芡实粥，将芡实、红豆、山药适量放置，煮烂后就可以给张丽萍喝了。除了豆粥，一些果蔬汁也是可以促进肠胃消化的，而这些对正在卧床等待手术的张丽萍是非常重要的。 因此同样是食物，我们对于不同的病程的期间，我们是出发点是不一样的。我们可以在早期的时候以帮助他消化吸收为主，到后期呢，等到平稳了，我们以让他不升高血糖为主。因此这个时候就要大家看自己的病情到什么程度，再选择不同的食物。 我们相信张丽萍在合理的饮食和正确用药的双重保证下，一定能战胜疾病，重获健康。 张丽萍的故事也让我们知道了心梗和糖尿病是密切相关的。专家告诉我们，糖尿病就是冠心病的等危症。这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啊，有冠心病的人和有糖尿病的人得心梗的危险是相同的。而张丽萍是既有糖尿病又得过心梗，那么心梗复发的几率就更高了。所以说控制好血糖是非常关键的。那么说完了糖尿病给身体带来的伤害，接下来我要跟您说说被很多人都忽视了的头晕。您别看这症状很常见，但是我们下面节目的主人公王先生的头晕就牵涉到了一个无形的杀手。 王建国今年50多岁，最近总是感觉疲劳，但工作忙碌的他却连休息都顾不上。这天就在王建国开车去单位的路上，他突然感到一阵强烈的眩晕，眼前的东西都变得模糊了，身体也在不停地摇晃。情急之下，他赶忙紧急停车，好在眩晕很快就过去了。王建国坚持着回到了家，妻子精心地照顾了半个月，可王建国眩晕的情况并没有因此而消失，反而还出现了耳鸣和手部发麻的症状。于是夫妻俩忧心忡忡地来到了头晕门诊。 就诊时候因为他有耳鸣的症状，所以呢我们首先给他进行了一系列耳鼻喉方面的检查，主要包括听力、阻抗、变声理和前庭方面的检查。检查之后发现目前所有的检查都基本上在正常范围以内。 排除了耳鼻喉方面几种引起眩晕的常见疾病之后，马医生建议王建国再到神经内科做一个系统的检查。由于脑出血是引发眩晕的一个常见原因， 所以神经内科的医生首先给王建国做了一个脑部的 CT 检查。 根据这个病人的症状，我们初步考虑呢，他是一个脑子的后循环缺血，但是首先应该排除呢脑部的一些致命的疾病，于是给他做了头颅 CT， 没有发现这个病人有脑出血和脑肿瘤，所以呢，临床上还是初步考虑是一个脑的后循环缺血。 后循环缺血是脑的短暂性供血不足导致的，病人往往会突然发病，出现眩晕、视物重影等类似脑出血或者脑梗塞的症状，一般在24小时内就会完全恢复正常。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王建国的后循环缺血呢？石大夫介绍说，像动脉硬化、高血压、微小血栓栓塞，还有血脂异常，都可以引起短暂性脑缺血的症状。 那么这个患者他为什么会出现脑缺血的症状呢？我们呢进一步呢为这个王建国做了一个全面的血象检查。 随后的血液化验结果显示，王建国的血脂三项中甘油三酯的水平明显超标，于是医生建议他到心内科进行高甘油三酯血症的治疗。 从他查血的结果来说，甘油三酯呢高达900毫克每分升，远远的高于就是咱们就成年人的正常的水平。那么这种增高的甘油三酯的这种那个浓度呢，就是增高的甘油三酯，那么可以呢使他的脑血管呢发生硬化，脑血管硬化以后呢导致就是我们说的缺血性脑病，也就是王先生的什么耳鸣、手麻等一系列症状呢就会出现了。 看过了血象检测结果，王建国此时也感到了非常的困惑。一个成年人正常的甘油三酯水平应该是每分升150到250毫克之间，而王建国的甘油三酯水平却远远超过了正常人的7倍。好在王建国经过排查，迅速地找到了治病的危险因素——高甘油三酯，可以说是不幸中的万幸。但是问题也随之而来，每分升900毫克的超高指标是怎么产生的呢？ 甘油三酯增高的原因呢，咱们一般呢就分为两大类原因，一类呢就是我们叫遗传性，另外一种说法就是后天的原因。有一些人呢，尽管他挺瘦的，生活习惯也非常好，也不吃肥肉，也不喝酒，但是呢，由于他先天的体内的就是这个代谢上存在的一些异常，所以呢，瘦人呢也可以发生就是甘油三酯水平的增高。 王建国显然不属于这种情况。通过进一步的问诊，陈医生怀疑他的高甘油三酯血症很可能是后天因素造成的。 那么后天的这种原因呢，多半都是和那个不良的生活习惯有关系。那比如说像王先生吧，那么他平时呢应酬比较多，可能多半呢都是在晚上，然后爱吃肥肉，可能有时候还要喝酒，另外呢运动又比较少，可能出门呢多半都是以车代步那样。 看来王建国的高甘油三酯血症的确是后天因素造成的，但是无论是遗传因素还是不健康生活方式引起的高甘油三酯血症，对人体的危害却是同样的严重。 一部分呢就是心血管系统的危害，一部分呢就是非心血管系统的危害。那么非心血管系统的它的危害呢，最主要是引起胰腺炎。那么心血管系统的危害呢，它可以引起偏瘫、中风，就是咱们说的。那么心脏呢，最主要是引起冠心病，引起冠心病那表现为心绞疼啊、心肌梗死都可以。 这一系列的结论让王建国感到非常的紧张，降脂也就成了治疗的当务之急。陈医生告诉他，除了药物治疗之外，对于他目前的状况，其实最主要的还是生活方式的调节。 我们首先就是要进行饮食的控制。那么我们一般会劝导病人呢，不要吃大鱼大肉，不要吃油炸的食品，少喝酒。另外呢，像那个甜的东西啊、淀粉啊类的食品啊，也尽量的少吃。那么提倡呢，多吃蔬菜水果。同时呢，我们还要病人呢，就是要增加那个运动量。一般来说呢，我们希望病人能够每周呢3到5次的运动，每次呢大概就是20到60分钟。那么我们提倡的呢是有氧运动。 听了陈医生的话，王建国回家后，除了定时服药外，